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唉，又塞车，有排等。 上网听下 My Radio 节目，啲时间咪唔嘥咯。 咦，系、哦，今个月月费都未交添。 使几耐啊？而家用部电话上网，用 PayPal 加埋佢啦。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大家收听《疯人院》，我系 Johnny， 我系比亚。 大家好， 呢排咧即系天气都麻麻地啦，又落雨又成啦。 系今日啫嘅，早排唔好唔系，其实呢轮都系嘅， 秋天都系。 今日特别大雨，唔知点解，成日落，成日好烧火加拿大。 唔系呢个咧，系嗰、那个台风嗰、那个、嗯、个后，即系后个尾嚟嘅，系 边个台风啊？ 即系唔系台风，即系飓风啊？ 飓风 系啊。 我有 飓风个尾嚟嘅， 呢度有飓风咩？ 即系近排打去墨西哥嗰个。 哦，我咁远打到嚟。 系啊，打到过嚟咁 样。O K， 系啦。 不过其实我嚟加拿大咁耐都冇好，唔系成日见到咁大雨咯。 哈哈， 即系 其实呢排即系我嚟咗咁多年咧，系睇住个气候转变啦。 同埋佢一嚟唔会落咁大，二嚟佢唔会落咁耐咯。即系就算系会落咁大雨，都可能系几个钟头就冇啦。而家系落成日咯，可以。 系啦，呢个真系真系气候转变。 系啊， 再加上即系落雪啦，咁其实我嚟咗，即系初嚟咧就即系正常嘅。咁之后过咗几年咧，变咗系超少雪。跟住但系呢排咧，即系个地球又变翻咯。 佢一年一样嘅，即系有时佢好大雪，有时系冇雪噶。 嗯、 我記得2011年嗰年好像是冇積過雪， 係、 啊、anyway 啦，不過今日講第二樣嘢，今日 Facebook 咧，成個 Facebook 都係 洗版 講呢、這個啊黃秋生喎嗰套嘢。 其實你知唔知嗰套嘢係關於啲咩嘅？其實 虎門銷煙啦、啊，我其實唔知喎，講咩？ 其實嗰套嘢咧，咁就講 真係唔知喎， 咁就講呢個30年代啦，30年代到。是即係上海咧，即係上海租界嘛，當時咁就有三個， 哦，即係唔係清朝嗰陣， 唔係，梗唔係啦。你睇啲佢啲人都冇扎辮，咁咧就係、是哦、即係上海有三個， 我點知 TVB 佢， 唉，唔係，啲人都亂噏嘅，因為其實 認真啩。 嗱，咁咧就嗰套係講咩咧？就係講呢個。即係30年代上海，咁就影射當時上海有三個大佬。黃秋生就做杜月笙，佢即係佢喺戲度全部改曬名啦。咁另外一個叫張少雲啦，另外一個叫黃金榮啦。咁初即係杜月笙係黃金榮個僆嚟嘅，但慢慢就自成一家啦。咁嗰套即係嗰個先咧，就講緊咩咧？講緊即係嗰個人咧，就去真係去燒啲鴉片啊咁樣啦。咁佢就即係嗰個人就影射大粒嘅。即係你知大粒係邊個啊？ 大粒即 係大粒咧，就係呢、這個當時國民政府嘅嗰個軍統嘅頭，就叫大粒啦，即係特務頭子嚟嘅。 唔係，我想講咧，其實就係、是、即係佢燒煙咧。我對呢啲嘢，因為我本身咧就係、是、一個化學人嚟嘅。 嗯哼， 我嘅即係呢啲算係我專業啦。咁我見到我真係口痕想講兩句，就咧其實。毒品嚟講咧，燒毀毒品咧，其實主要唔係真係用火燒，其實好少用火燒。燒毀毒品個方法主要係分解佢入邊啲毒性啊，因為你唔想啲人唔知點樣，即係你燒完之後可能有殘餘喺度，尤其是當時啦，當時如果你公開燒嘅，跟住公開燒毀個燒啦，咁你如果有啲殘餘喺度，啲人攞翻嚟食咁點算咧？咁其實。即係點解我會講翻林則徐咧？即係清朝嗰陣，係因為佢嗰陣燒煙咧，其實佢個聰明人嚟嘅， 佢知道，即係佢試過好多種方法去銷毀啲鴉片。即係如果大家唔知道當時鴉片戰爭之前，就啲人啲英國就係咁運啲鴉啲鴉片過嚟。 其實你要提一提係因為係因為誒、因為中國咧當時清國咧就不斷向英國就賣啲茶葉啊絲綢嗰啲嘛。咁、但係即係佢就清國就同呢個英國講，我哋唔要呢啲嘢。 是 即是摆到明是这样是这样昆到钱的其实。 其实某程度上都是有歧视啊。 是。 其实当时他对于英国人都很多歧视的。 是非常多歧视。 那时 的。那所以呢英国就说喂不得、啊、他即他们不买我们的东西、啊、我们是要买他的东西、啊。那就想了一条桥就是卖鸦片给他们。 是啊。那鸦片因为他的人一上了瘾就一定要这样吃下去。 是啊。 那当时这个、道光帝啊。 系， 佢哋就即系下令要销毁晒鸦片啦。咁林则徐就吓、啊，即系大官咁就，佢都好做得嘢嘅。咁、佢就即系揾唔同方法点样销毁咧？即系试过好多唔同方法，但系有啲可能佢销毁完之后啦，会剩翻啲残余。即系有另一个方法，唔记得咗叫咩名字，就话会剩低十分二三。 佢本来咧就系喺个土嗰度，喺个即系喺地下，跟住就系用我啲唔知咩化学物啦，就去销毁佢嘅。咁但系咧就渗咗落。 地底 度，人咧就挖啲泥去 烧食， 系 啊，所以点咧？佢就谂到好聪明方法，就吓、啊，即系鸦片系即系佢嘅成分系。 其实大家知唔知鸦？即系唔知大家听众知唔知鸦片系点样嚟嘅？咁 鸦片系罂粟花度， 系啦，罂粟花点样做咧？就系罂粟花嗰度，即系有个未开花，咁就有个花冧啦。咁你戒一戒佢咧，就留啲白色嘢出嚟嘅。 系啦， 咁就收集啲白色嘢，跟住就去， 系 啊，就去提煉。其實好易嘅啫。其實你去要擺焗爐咧，去提煉咧，佢已經變咗鴉片噶。 嗯，咁因為鴉片就一種精神毒藥啦，就佢係某即係其實如果即係我本身我個人係毒藥嘅，其實，即係我唔止係化學咯，我 specifically 係毒藥歸藥嘅嘢。咁藥嚟講咧，好多都係即係一定要有少少水溶性，先至可以即係俾人係吸收到。咁、水溶性，咁你溶喺水度沖走佢咪得咯？但係唔止，即係林則徐佢係將佢溶喺水，佢係擺喺水入邊擺一排，因為其實佢水溶性得嚟又唔係好溶到喺水入邊、所以佢擺喺水一排，然之後咧就淋啲，佢將嗰啲水加熱，佢點樣加熱呢就淋石膏粉落去，擺、石膏粉落去即刻加熱咧就會分解咗入邊啲鴉片。然後再一次過沖佢出去大海度，跟住之後佢再唔止，佢將原本裝住鴉片嗰桶水嗰、那個桶，即係其實係地底度刮個窿啦。佢用清洗清埋個窿，清水沖埋個窿，等佢完全乜嘢殘留都冇。佢呢個動作係啲鬼佬都係即係哇超級。 佢仲要好環保喎、啊，佢好笑、啊。佢話我搞緊呢啲嘅時咧，我就等佢幾日先，係嘛？等啲魚咧。就走啲先喎、先好排就，其實唔會有啲魚更加會翁過嚟嘅啫。不過即係佢個意念係好環保， 係啊， 好好笑嘅。 所以即係佢公開燒煙嗰陣係有啲鬼佬嚟睇咧，跟住鬼佬都係哇，即係太過欣賞呢個人，即係徐武去致敬向呢個林則徐。 鬼佬係好即係好尊敬林則徐嘅。 係啊，講開即係講開毒品啦，講開即係加拿大啱啱選出嚟嗰個新嘅自由黨政府，就其實會主張，佢哋係主張大麻合法化嘅，即係呢個都唔係咩秘密啦咁樣。大麻係咪一種毒品呢？就好，其實係仲係好多嘅好多嘅爭論。咁你話佢哋點解，即係點解啲人覺得大麻唔係毒品呢？第一佢冇香煙咁成癮性冇咁高啦，冇咁 addictive 啦，即系你冇咁易對大麻上癮，咁當然都會上癮啦。第二、就是、 其實做咩都會上癮嘅喎。 嗱藥嚟講，藥嘅上癮， 即係藥嘅上癮， 有一種特別嘅 definition， 就係自己身體對佢適應，適應咗之後你就唔可以唔食嗰樣嘢，就係咁樣嘅。咁即係大麻同香煙都會，但香煙就勁好多嘅。同埋即係佢哋。對於你的腦嗰個損壞程度，其實真的不是咁多。即係佢哋食嗰陣，你笑到好high啊！即係你嗰陣時，你會精神錯亂啊，好多嘢咁樣。但係其實佢永久性傷害冇，即係有好多嘢永久性傷害仲嚴重嘅大麻。所以啲人點解會提倡大麻合法化啦？ 還有其實它也都有醫學性醫藥用用途啦，很多人用就不是用來做藥用用途啦，肯定這個肯定肯定的啦，樣所以即大麻花花就、對於其實對於個醫療系統是很大影響，為什麼？因為醫療系統有一個人有一類人叫藥劑師，藥劑師如果大麻合法化之後，那這些大麻在哪裡買呢？ 是不是找藥劑師買還是任買？ 是不是找，這個不知道，如果荷蘭就有些咖啡都買， 即是任買， 但在加拿大你不知道它怎樣，如果咖啡有得買那有另一個問題，所以即是毒品這家東西。 但其實煙和酒呢， 其實煙酒都是 這兩樣對，即對人整個即人類是個危害其實都很大的。 是啊是啊， 咁即咁樣睇啦，我係即雖然我都係右派啊，咁但係我係偏向即 libertarian 嗰邊嘅。咁即大麻，你話如果要即要禁大麻嘅話咧，咁不如即禁 埋煙， 禁埋煙酒。 但係啲人又唔鋸你啊。 不過即咁講啦，就其實呢啲我覺得越少越好嘅，即越、即越 control 越好嘅。 其實你咁講，其實咖啡都要禁啦， 係啊 係 啊， 係啊。所以我個人就唔飲咖啡嘅，因為我唔係話驚佢毒啊，成啊對自己飲嘅，即我唔係我 即唔好慣咗佢啦。 我個人唔係好中意俾藥物影響自己嘅日常咯，日常生活咯。其實飲咖啡都係俾藥物影響。 你講得啱啊，其實咖啡真係毒品嚟嘅，即你某程度即唔好話某程度上，你用翻個客觀嘅描述嚟講，因為咖啡。你的身體會習慣了它嘛、 我怕不是這樣，我怕它對於身體的影響，因為其實咖啡如果你知道它對身體影響，其實它是、硬令到你的細胞不讓它休息、某程度上就是這樣， 是啊是啊， 不就是你去到底韻， 我說即不止這樣即是不止這樣，但是即你的身體 會是習慣了有咖啡，即很多人呢，很多人如果喝咖啡，如果他有一天不喝咖啡，他是會頭痛有成的， 即是這些、依賴性 就當然了，是第二就 是他本身的 pharmacological effect 即是他的藥性其實就是會令到細胞不給他休息、如果我想即是 我自己我想有時休息的時候 我就想休息的嘛、我不想被藥物影響到我，到我休息其實休息不到、咁其實即係我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大原因，點解我對於即係呢啲嘅就算係平時啲人唔覺得係一種藥物，其實我對呢一啲好 common 嘅一啲甚至即係大家都用嘅嘢，其實我自己都係唔係好即係都係卻步嘅對於佢哋。 咁其實即係如果你純用一個藥劑嘅角度去睇咧，咁、其實大麻係咪對身體個？个选即系个影响系咪比起咖啡系细咧？ 哇！呢、這个我有研究嘅，应该不过我唔知啦。大麻应该都同好多唔同药物都 compare 过嘅。我对呢个冇乜太多认识，但系你始终 因为大麻放松啫嘛。 系 咁，你即系 coffee 系将你 一嚟啦，但系大麻佢会令到你神，你控制唔到自己啊，冇程度 上。哦，系系，即系吸嗰时咯。 是啊是啊，不是即是你吃了之后你自己做些什么你都不知道，虽然喝酒都会 是是， 但是喝酒的人你接受到，大麻的人接受不到，所以但是唉，真的不知道我想不是喝大麻始终它直接对你脑部是进行那个药性是劲过酒精好多，一定是的， 因为你 索一索真的哇， 因為你酒即係酒，你都要咁上下，即係計翻個 body， 佢都全部都係計 body mass， 但係即係酒你都要咁上下先可以。係 啊，同埋有啲人解酒又唔係特別好啦，即係呢啲係因人而異，好多 genetic 嘅， 其實都係 欣賞， 都係睇即係都係睇個 body mass 同埋你係咪夠唔夠某一隻 enzyme 係咪？ 係咯，所以即係睇下將來呢個自由黨政府佢哋會點樣搞呢樣嘢啦。不過，唉，就係、是、我自己就唔係好想睇到加拿大，即係一街都係大麻屋嗰啲啊，大麻咖啡啊。 你有冇試過你啲 你啲 不過講真的，咖啡買咖啡同買大麻，其實我 唔係係係，其實有其實好大嘅分別嘅，其實好大嘅分別嘅。你有冇試過你啲鄰居喺度食大麻？ 我聞過咯，喺有時喺街度， 喺街 係好係好，其實好容易認得出， 係好獨特嘅，好大陣味㗎。係 啦， 即係佢係絕對大陣味過煙嘅。 我有時喺學校圖書館行出嚟都聞到人食大麻， 係正常啊，學校 即 係咁。即係你話即係其實而家好多好多屋，即係好多屋苑咧喺加拿大屋苑係禁，即係禁煙嘅其實。 嗯。 即係唔好話加拿大，全世界都係啦，好多屋苑係禁煙嘅。咁如果你即係如果大麻合法化咗啦，咁應該大麻都禁埋。如果唔係，即係如果唔係，即係窮。 即係你話，即係如果禁煙嘅地方就要禁埋大麻。 係冇錯啦。 係咁。其實是喎，如果一個地方係禁煙，但係佢唔禁大麻，咁即係啲人唔食得煙啊，食得大麻。 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其實應該有雙容性嘅，應該係 apply 埋落去。 絕對應該 apply 埋落去嘅。 係喎， 係 喎。 係啊，因為哇，真係好大陣味。我有時咧，你知唔知有時我喺喺 但同抽油小陣味又唔係好分得出嘅喎。 有時啦，我即係我有時喺四零一揸車啊，咁聞到啲大麻味。 我其實有時嗰啲係臭油鼠嘅味嚟嘅。 唔係，係大麻味啊，好肯定。咁咧，個心邊鬼架車一路揸車一路食大麻死得啊！真係實炒車都有份。 唔係嘅，其實好多即係可能即係其實臭油鼠嘅味同大麻味是差不多，所以有時如果你揸車，即係我啱啱就係想講，其實有時揸車聞到可能不是大麻，但係我不肯定啦，即係我唔可以 100% sure， 但係好大部分都是即係臭油鼠的味嚟嘅。 嚇，咁點解唔點解唔吸臭油鼠咧？ 係喎、哦，啲人戒大麻可以吸臭油鼠，養隻喺屋企日日喺度噴啲氣。 其實你中咗燒，仲有燒咩都可以有啲咁嘅。 嗯。 你知唔知啊？即系你讀書有冇讀呢啲嘅？有冇 narcotics 有冇讀噶？ 其實燒其實你要睇下嗰個煙草嗰個入邊啲成分係點啊？即係你燒你唔係淨係燒嗰個草噶嘛？你淨係燒嗰個草，個草除咗嗰個大麻嗰個藥之外，你仲有好多其他成分嘅。咁你嗰啲成分你一齊燒噶嘛？咁嗰啲可能有即係對身體唔好啦。即係例如香煙入邊有啲嚇。嗰啲 尼古丁， 除咗尼古丁之外，仲有啲 焦油 嗰啲嚇，咁嗰啲就係令到你成個塊黑色咁樣啲嘢嚟嘅。 咁如果就係拍尼古丁咁樣噶， 即係拍尼古丁，有尼古丁嘅 patch 咯，係我知啊 嘅 patch 咯，即係嗰啲拍就大鑊少少嘅，因為你有拍你。 其實大麻有冇本身即係？大麻是就是那個植物啫，咁佢本身有冇某一隻物質，即係好似尼古丁咁樣，某一隻物質就係永遠有。 有，我唔記得咗叫咩名。 OK， 其實你頭先講到咧，尼古丁嘅即係有冇趴落去咧？我諗係有嘅，但係通常你唔會，你既然有煙啊嘛，煙你係吸收得更加快啊嘛，點解你要食落去？趴落去，你要等佢消化又吸收入血管，血管又去個腦度。 煙吸收得更 加快，咁有冇得最快吸收？ 咁有冇得 幾秒就即刻上腦啦？ 即係氣狀嘅尼古丁啊！ 咁就咁不如食煙， 係咁 即 係 你話 再極 concentrate 啦， 你話啲人唔想食焦油，就淨係想純煙， 係咯， 健康啲 啊嘛， 唔係食煙就唔會理你啊， 唔係因為你又毒藥劑啊，咁但我。 唔係，我就係識幫你戒煙，我識幫你食煙嘅。戒煙就有啲 pat， 即係我做科普嗰邊噶嘛，所以就專揾埋啲咁嘅。 你想戒煙就可以揾我，你想食煙就冇揾我。我唔識幫你嚇、用啲更加濃度高嘅古丁，即係識道理正先啊。 咁大麻可唔可以 extract 咗嗰、那個？ 可以，咁梗係可以啦。喂，你 R 片你都 extract 變咗可樂英啦。 係啦，係啦 ，R 片又係。再提面就系变可乐英， 就系变可乐英啊！真系呢个真系道理清先啊，唔系讲笑。 咁大家如果有睇呢个Breaking Bad 咧， 哦 Breaking Bad， 咁就 又系讲整毒噶啦。 系啊，大家就会明白，即系就会明，不过即系唔好跟佢煮，记住。 佢其實有啲係錯嘅，係 啊， 專登整錯佢 嘅。我睇過一兩集，但我唔係好記得佢用啲咩成分啊。 不過 但係啲幾搞笑嘅，即係喺個租架車，喺車入邊有個化學老師就喺度整整毒品 咁樣。係啊，嗱，我哋即係事先戴頭盔先，我哋絕對唔係整毒品啊，我哋亦都反對呢樣嘢。OK， 係 咪反對大話就唔知啦。 我都反對飲咖啡嘅，其實我唔飲咖啡喎。 我唔係反對我唔飲啫，唔係即係鼓勵人飲。 唔係係咯，我亦都唔食。 我嚟講你即係瞓多啲覺好過啦。如果你咁夠瞓， 咁又唔係嘅。咁有好多人真係唔夠時間。但 係咁呢個就係社會嘅錯啦。標準工時嗰啲 土地問題喎。 知個就係咯，即係所以點解會有嚇？點解會有網台啫？就因為社會不公，所以我哋要 up 佢出嚟，我哋要講出嚟，我哋話俾人聽啊嘛。 OK。 好啦，喂，今節就，成日都講錯，今節講到呢度先，我哋 下一節再見。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好，翻到嚟《瘋人傳》第二節。咁今日咧就呢個有一篇新聞咧，就講呢個安省嘅政府咧就想通過一條法案。就是其實俾多啲權利我哋市民嘅，咁就係條法案關於咩咧？就係差佬，即係而家咧，即係差佬去查你牌嗰時咧，即係叫你揾攞 ID 嘅時咧，佢而家可以即係唔使俾任何原因你就話，喂你快啲喂拎個車牌俾我睇下咁樣，咁佢就有權去咁做啦。咁但係 即係即時車牌、身份證咁樣， 係啊，或者佢可能行下咁，佢叫你攞 ID 咯。 其實又我覺得即係你咁樣你通常佢問得你攞，佢通常佢都有，即係佢唔會無端端問你攞。 唔係好多，即係佢好多時就係佢話，佢即係可能見你有少可疑咁咯。咁而家通過條法案就係話要俾一個實際嘅原因。 呢個我會聯想到美國即係啲警察點樣對黑人。 係啦，係啦。 即係好多黑人就係、是、你只有黑人無端端咁樣揸架車，跟住整下停低佢就話你唔知懷疑你啲乜嘢， 或者偷咗架車， 係啦係啦，跟住就可以就對佢唔知點做。 跟住好多時唔係，跟住好多時啲黑人又即係太過 overreactive， 跟住就啲差佬就仲驚，跟住攞槍肥佢。 係啦係啦， 其實好多慘劇都係咁樣。 係啊，但係咁講，其實你話頭先話哦，而家要俾個即係警察要俾個合理嘅證據、合理懷疑先至可以攞你車牌。 嗯、 但係講真，你點樣先為之一個合理嘅懷疑啫？ 我唔知啦。 佢覺得合理就合理㗎啦。咁你要試下噏個理由出嚟，佢實噏到㗎。所以佢懷疑你藏毒都得㗎。係。咁都懷疑啫嘛，你唔使證據㗎。即差人做嘢系唔使讲证据嘅，呢个唔系讽刺，呢、這个系真嘅。咁佢怀疑你，梗系冇证据先。 呢度啲差佬好啲啲嘅，好少少嘅。 但系认真，其实差佬系真系唔使讲证据，因为佢要怀疑你嘅话，佢就 系 捉咗你翻去，先至喺你度揾啲证据啊嘛。 系啊， 佢唔系有证据先嚟执捉你噶嘛。 系啊， 所以即系其实就就啲人即系有时啲差佬又话：，你做乜成日闹我哋？又冇证据就拉人咁样。咁你係保證佢就拉人啊嘛？係 因為同埋其實啲差佬咧，其實好驚嘅， 嗯、 即係佢哋執勤嗰時真係好驚，所以好多時即係例如嗰個差佬，即係喺個雪卡度咁樣打咗個、 哦、 打 咗細路 幾槍啊嘛？係 啊 係 啊係啊！ 即係佢一開門， 哇！幾年前嗰單嘢， 幾年前啦、啊，咁一開門即係攞住把刀咗個僆仔，咁、 嗯、 佢。幾個差佬，即係勁多個差佬喺個 street car 門口， 即係部署好， 部署攞啲槍射住佢， 係啊， 跟住 就真係開個槍， 係啊，跟住即係你即係一來啦，一來你唔 suppose 打佢， 嗯， 即係打佢要害，你唔 suppose， 你係 suppose 打佢啲 extra， 即係手腳 disable 咗佢啫，手腳好難打噶，其實。 嗯， 但係即係你 suppose disable 咗一槍，你佢攞刀，即係佢唔係攞槍，你一槍佢都瞓低啦。講真，咁你即係佢再打係打六槍喎。 嗯， 仲要佢即係佢條友瞓咗度，仲要射佢。 嗯， 咁即係其實大家哇好哇變態啊個差佬咁，其實咧即係個差佬變唔變態我唔知啦。咁、 yeah. 但係個即係個。 普通的差佬咧，其實冇乜受過啲真係開槍嘅訓練。 其實係你啱，我啱啱想講就係、是，其實啲差佬咧，即係佢哋平時，尤其是加拿大啦，你有幾好會開槍啫？有幾好會遇到呢啲嘢啫？係 啊！ 你話美國就唔少，即係美國啲人真係啲槍入學校射都得啦。係、 啊。 咁啲警察就要即係好好咁樣預備。咁、啊、加拿大好少發生呢啲事。 係啊。 咁你即係如果差佬其實真係好少經驗呢啲嘢，佢自己 training 即係佢訓練嗰陣又唔會好。好多着重喺呢啲。 我谂我谂分分钟咧，呢度啲差佬可能一年，即系一年先嗰训练，可能得打得嗰一两个架。咁、 啊、 你喂，你 都同埋其实训练完你都唔记得你。 同埋你唔止即系而家唔系打靶喎，而家系喺一个现实嘅情况。咁呢啲叫所谓 tactical situation 啦。咁差佬咧平时训即系普通行边嘅差佬咧，平时嘅训练咧系唔会有 tactical situation 嘅。系、 嗯、 即系佢喺学堂就会学 tactical situation 啦。 系 咁，但系平时训练系冇嘅，即系佢。 即系话佢训练学堂完出嚟啦， 系啊，咁就唔 Q 记得晒嘅训练，因为 tactical situation 咧系一个 sense 嚟嘅，你唔训练就冇噶、 嗯， 所以佢当佢去到要用枪呢、這个现实情况要用枪呢个步骤嗰时咧，佢系会好惊嘅， 系， 咁喂，啲差佬好惊，但系攞住支枪。有十几发子弹，其实对市民好危险。 其实是啊，其实真的啊，你其实我想起徐步高，徐步高其实他有几淡定喎，咁讲，即系如果以你咁样嘅逻辑，其实他吓， 哦，徐步高好犀利， 怼冧两个警察，跟住啊抢枪咁样， 徐步高好犀利 嘅，又吓最尾先至俾人怼一枪，跟住先挂。 嗯 嗰、那個啊， 即係之前我記得香港， 即係我無意去英雄化呢、這個，即係始終佢都係殺人犯。咁佢最尾其實佢都俾即係俾警察射死咗、 嗯。 但係即係又其實我又覺得佢癲癲地嘅。 哦，佢係。 但 係 你咁講，即係佢作為一個嚇，作為一個渣，即係作為一個前警察啦，即係佢都嚇。佢呢啲 tactical 佢好似做過義勇軍。 我即係打哦 ，OK， 係好似係做過義勇軍嘅。 義勇軍或者解放軍啲 friend。 唔係，哦，義勇軍係英軍嗰時咧。 哦，就係 嗱，英軍咧，英 嗱、 okay, 英國佬咧，英國佬係俾香港人去參軍嘅，係不論係正規軍、後備軍都俾嘅，係解放軍咧。即係共軍咧，咪匪軍咧就唔俾嘅。 梗係要親信做嗰啲嘢。 係啊，所以佢即係徐步高好似係做過義勇軍嘅，咁佢即係有呢方面嘅訓練。 O K， 係啦。 其實我喺呢邊對於警察嘅印象，其實都係啲交通警。 嗯。 即係香港你叫做咩？著住夾乸衣。 嗯。 但係喺呢度其實差好多警察都係交通警嚟嘅，我想講。 差唔多全部警察都係交通警。 係咯，即係佢捉快車啊， 因為 捉成 即係除咗踩單車嗰啲啦。 嗯，我真的很少，我又冇见过警察行边喎， 冇噶， 又咁讲， 一系踩单车，一系 踩单车，一系揸架车派喺街边咁样， 系啊， 一系骑马，骑马都系佢哋嚟噶， 系佢哋， 有时 唔系 RCMP， 有时单刻见到嗰啲警察有骑马咧， 系啊， 我想讲咧嗰次嗰次咪旧年十月一号我哋游行嘅喺多伦多， 嗯， 嗰阵啲警察都即系佢哋都本身我哋我哋 plan 咗話，我行人路，跟住我哋 plan 好曬，我行人路點樣過馬路，點樣食架，講好曬。跟住點樣去到嗰日係超多人嚟到咧、警察幫我哋間咗一條行車線俾我哋行，所以即 係其實個當日即係當日要多謝啲警察咧，即係佢又幫我哋開路啊咁樣。跟住我哋 即係 OK 好人嘅， 係啊，我哋多謝佢啦。跟住佢話：哎呀，你哋好好啊咁樣啊。 嗯。 即係佢哋都 公安就 佢哋可能都 有部分支持 有知咩事啦、啊？咁你話作為一個加拿大人，你話你話支持民主，佢一定 support 你。 係啊， 即 係 有 係啲口號， 係啲白痴嘅人先會嚟到加拿大，即係就話哎呀民主冇咩好嘅咁啊。 講真，我哋啲口號都唔難明啊，都係我哋話支持民主、支持普選啊、support Hong Kong 咁樣嗰啲嘢啫嘛。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哋一睇我明 ，OK， 支持你哋 ，support 你哋咁樣，一句好簡單。佢哋即係都叫做有鼓勵啦。 嗯。 咁樣，同埋一零二零佢哋係冇政權喺後面 support 住嘅，即係佢冇一個暴政喺後面支持支撐佢哋，就唔似嚇香港嗰啲公安咁樣。係 啊，呢條呢條秋叫揾嘅呢度， 喂，咁梗係好揾，呢度咩工都好揾啊！ 唔係尤其差佬啊， 尤其差佬，香港啲差佬都揾唔少喎。 呢度分钟唔系啊！呢度差分钟多过香港差佬啊！ 香港警察，香港有七张警察，唔使出，唔使做优良出路，几好玩啊！ 我呢度啲差佬都唔系好多嘢做嘅，即系 其实又系， 即系 average。即係上面啦，即係因為公務員咧，所以佢哋薪酬要公開嘅。咁 average 差佬嘅薪酬係十萬加資。 哇！ 係啊 ，average 一年 一年 一年啊，即係幾皮嘢啊？ 係好正嘅。 你幾千蚊一個月？ 新澤師兄係六萬加資，六萬幾好似。咁你做一咪慢慢升上咯，可以 OT 添嘅，係唔錯。 哇！嗯。 是啊，不过不紧要啦，系你唔使做啊，你第时出嚟做仲赚得仲多。 参军咧？ 参军、如果你做军官咧，就五万几加字。 嗯， 不过有好多 津贴。但系工时少啲噶。 吓、啊？ 工时系咪少啲？即系 工时少啲？ 定系佢哋加少少？其实加拿大军，你咁讲嘅，如果加拿大 唔系拆，你工时长唔长咧？咁我觉得佢平时执勤工时就好短嘅啫。咁、但系有时你 training 咧，咁就成、可能成个零两个礼拜唔使瞓咁样咯。 哦，咁啊系，咁佢哋 training 就 harsh 啲嘅，又即系对比警察。 系啊， 其实香港警察都系冇咩。你咁讲，其实香港警察系咪都系冇乜呢啲实战嘅 training？ 香港警察有多少少嘅？咁、我其实我想提一提。提一提，好像又是幾年前呢，那就有一個、南亞裔 的人士啦，就發癲了，那就有兩個差佬去到的，那他南亞裔人士就拿著好像拿著把刀，還是拿著一些即拿著一些短武器， 南亞水鳥拳 那個是另一件事啦， 那個真的 咁就即系佢攞住啲短武器，好似刀仔定唔知锤仔之类咁样啦。咁就但系又系啦，差佬好惊，跟住个南亚裔人士俾人爆头， 嗯， 即系俾人射中个头啊，死咗啊！ 我又冇唔记得有呢件事。 系啦，咁即系你话佢系咪专登射爆个头嘅？我即系都妥为觉得佢唔系专登射爆个头嘅。 其實講真的，你啲嘢其實啲小學生都識啦。警察一定要在生命威脅之下才可以開槍嘅， 係啦， 即係自己生命有威脅之下才可以開槍， 係啦。 但係很多時佢根本上就係無端端就開槍，跟住最尾就不斷咁揾藉口。我當時生命受威脅，其實 唔 係，其實講到尾就是你驚， 佢係驚， 講到尾你就嗰時驚青，跟住你就撳嗰個 trigger， 跟住你就射咗啦。 咁佢即係佢肥咗，佢應該就瞄咧都係瞄咗身嘅。咁佢可能後再定乜鬼啦，咁樣變咗打頭啦。咁 係一嚟又驚嗰條蛇都係 啦。咁呢即係呢樣呢件事咧，就即係變咗好大迴響啦。咁所以即係香港警察咧，就係、有 tactical situation 嘅訓練嘅，就係嗰件事之後，或者之前其實都有少少，但係嗰件事之後就多咗啦。咁仲有就係佢哋香港警察係其實好佢哋個警棍咧嗰、個訓練係好多嘅，相比之槍，即係所以大家見見呢、這個雨傘革命嗰時咧，佢哋警棍咧係即係冇即係亂 Q 啊嘛，雖然係其實都係亂 Q 啊冇嘅，不過即係佢哋乜即係有咩事咧都係拎支即刻甩支警棍出嚟，咁。即係佢哋警棍亦都有訓練係 tactical situation，就好多好多，所以香港警察喺呢方面嘅訓練咧，會係多過呢個警察嘅。 係咁，香港你始終香港警察嗰個反示威嗰個訓練都係好多嘅，即係好多蘋果啲記者啊，成啊都即係都用長鏡頭影咗入去學堂，即係嗰啲訓練嗰啲學院入邊，即係都見過佢哋係好多人扮示威者啊，跟住有啲人，即係啲警察就喺度就在模擬一個示威情況，然後怎樣鎮壓他們啊，成啊，這裡沒有這些的， 這裡沒有，這裡都有 riot police 的，那就是前幾 最大的韓龍那次咯， 呢度可能 呢度可能定咩？定唔知咩？唔係 係啊 G 八定 G 二十啊？ 係啊，類似嗰啲 咯。係啊，嗰個峰會咧，咁就都幾大鑊，即係又去誒。 係咪韓龍啊？定係其他另一班人？ 唔係，其實好多，其實你話係香港人好暗春嘅，其實啲鬼佬嘅好多鬼佬係。是話真係啲啲堅搞事嘅嗰啲 Anarchist 嗰啲係啊嗰啲叫做即係 香港燒車派 嚇， 佢哋燒車嘅真係真係成架車咁燒嘅。 唔係香港燒車派已經好大件事㗎啦，咁即係但係咧啲鬼佬咧啲鬼佬係好勇武嘅啲鬼佬，即係掟爆玻璃又成。咁都係當時有 Riot Police 啦，咁當時 Riot Police 咧就好多係去。打嗰啲示威者啦，咁但系咧喺外國咧打示威者咧係會俾人告嘅， 嗯，美國都試過， 係啦，而嗰啲示威者咧多數會有好多錢嘅賠償， 嗯， 即係當然要睇傷勢啦，咁但係示威者多數都有好多錢嘅賠償嘅， 香港冇嘅， 香港係反而俾人告翻， 係反而俾人告，你告唔入係好彩咯。你 有得 賠啊？唔 好睇唔使。即係其實這個係其實三權分立係好好嘅例子啦，好好嘅運用啦，就係、是、OK 差佬有時可能係會濫權，亦都有時會好暴力，即係你打得勝氣，其實好人之常情，因為佢哋唔係真係受呢個訓練。 係啊，其實係啊，即係好多時情緒就主控咗佢哋啦。 係啦， 見到啲示威者就即係佢哋，就算佢哋內心係知道。理智上他們知道不是個個都是黑社會， 是 但是他們會情感上他們說、哎、你這班全部都是黑社會， 是 不是黑社會就是美國煽動的， 是 然後就拿一些警察就 拋下去，是 Reconflict 但是、這個、即這個叫做、司法系統 Jurisdiction 司法系統就會將這件事去即是保和有少少像、 嗯、 即是 OK 執法有少少過分了，OK， 執法有少少過分。 執法係屬於行政方。 係執法屬於行政嘅， 即係行政有啲過分啦。 係啦，行政有啲過分啦。咁我哋個司法咧就去補一補喎。 嗯。 即係嚟翻個平衡。 係啦。 所以你話三權合作合竅乜嘢作啊？你合作即係全部狼狽為奸啊！ 即係係咯， 係咪？系咪？你實有一方做錯噶？你如果有一方做錯，仲要合作咁死得啦？ 一死唔認錯咯，就係、 是、真係好白痴。 係啊，咁就係咁啦。咁所以其實呢邊啲警察就相對上溫和啲。係 啦， 佢哋所以你話哦，講翻開頭新嗰個 policy 就話，即、就、係、是、你見到啲人佢哋停，即係佢哋哦你要。你要攞佢車牌剩下嗰啲，你要俾個合理原因，其實都已經係即係一個算係對於警察一個好大嘅一個對於佢哋即係佢哋嘅權力都係有少少削減啦。 嗯。 但係即係始終你本身你個人多，其實警察本身都唔係好使用佢哋權力嘅。 嗯哼。 咁所以喺呢方面上，其實就唔係好大分別。好啦，咁今集就唔做咁长啦，就讲到呢度，下集再见， 拜拜。